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日，农历10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开幕， 调整进返京政策即将2周，警方提示环京通勤人员关注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效期。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发布，到2025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建成。 北京进入三孩时代，记者调查市民生育意愿。 朝阳区推出政企合作集租房项目，预计明年5月入住。 本周新发地市场肉蛋菜价格稳定，蔬菜价格有所回落。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22相约北京。 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暨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昨天在北京世园公园拉开帷幕。这个冬天不仅有冬奥盛会，以冰雪为主题的各种旅游文化活动也将为市民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暨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开幕式在北京世园公园人造雪地上举办，现场的积雪已经有10多厘米深，而远处的小海坨山上也已经白雪皑皑。受邀到现场展示的龙在天皮影剧团以冬奥为主题皮影戏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负责人王希说， 创编了冬奥的皮影戏寻找雪姑娘，还以这个冬奥运动的15个造型做了15个皮影的爱心壁灯，让大家通过皮影戏来一起参与冬奥。 今年的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活动以畅游冰天雪地乐享北京冬季为主题，融合北京冬奥元素、城市特点、文化标志，推出了22条北京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同时，为了方便市民朋友进行查询，市文旅局还首次推出了北京冰雪旅游地图。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我们推出这22条线路呢，实际上是这个包括冬奥主题的，然后我们一些这个雪场的，还有我们这个适合于城里边的小孩子冬季嬉戏游玩活动的那些室内的场所，包括一些冰雪现代化等等，实际上是在今年的冬季呈现给游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出行指南。 在哪可以看到这份地图呢？ 这份地图会在我们的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北京旅游，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都会推出来的。 今年的活动还突出市区联动，从2021年10月底持续到2022年正月15，汇集北京各区冰雪活动、冬奥文化活动、节庆活动。发布会就结合了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的内容。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张静说， 第36届冰雪欢乐季正式开幕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大滑雪场，石金龙、八达岭。同时呢，我们北京世园公园、北京野鸭湖、世界普罗博览园都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冬季文化活动，大家可以来延庆滑冰、赏雪、赏冰灯、泡温泉。我们在乡村还推出了民宿过大年等系列这个传统的非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2021-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决赛昨天开赛，张家口赛区国际测试赛第一次进行带观众测试，有300名来自崇礼区各界的观众到场观赛。据了解，所有观众严格执行14天健康监测报备制度，当天前来观赛的300名观众检票入场共用时18分钟，验票成功率100%，为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积累了宝贵的测试经验。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日前了解到，我国有115名运动员正在备战冬残奥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办成功以前，冬残奥6大项目中，我国仅开展了2个大项。越野滑雪和轮椅冰壶。经过几年努力，全国冬残奥运动员从原来的不足50人发展到近1000人，实现了冬残奥会参赛大项全覆盖。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日前召开党组会议第59次主席会议，专题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主持并讲话。魏晓东指出，要紧密结合政协工作特点，按照学习计划，注重集体学和自学相结合，要融会贯通学，把学习全会精神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决议同学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合起来，要联系实际学，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据了解，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还将进行专题学习交流，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11月17号零点起，北京调整进返京政策，针对环京通勤人员，核酸证明是14天内有效。而对于17号前进行了核酸检测的通勤人员来说，上一次核酸检测报告马上就要到期。市公安局提示，如果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过期，北京健康宝内的通勤人员标识将被核销。在这里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一定关注自身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有效期，利用周末时间提前做好核酸检测，确保上班日顺利通行。 另据报道，市疾控中心昨天向广大市民发出提醒，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严格落实个人防控责任。提示有以下地区旅居史的人员要主动报备，配合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护措施，包括10月15号以来途经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甘井子区，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省德宏州，11月12号以来途经内蒙古满洲里市，11月17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浦东新区、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等。提醒广大市民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近期不出京，进返京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14天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市民朋友积极做好个人防护，科学正确佩戴口罩，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不参加社会活动，及早就医，不要自行服药。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新闻发布会日前召开，规划明确，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到203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围绕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和战略科技力量等三大核心板块部署实施重大任务。市科委主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许强表示，本市将在前沿技术领域着力实现四个战先，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四个突破。 加强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研发，量子信息在线、区块链在线、生物技术在线，包括基因测序、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等等。四个突破即集成电路、产研一体突破、关键新材料突破、加速第三代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以及产品的研发进程、通用型关键零部件突破。另外呢，北京还积极推动生物育种、空天科技创新，还有其他领域的布局。 海淀区副区长、中关村科学城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林建华介绍说，中关村科学城“十四五”主要目标是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达11%以上。 主要目标是经济总量突破1.3万亿，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2万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50%基础上，保持年均增长8%以上。 未来科学城将全力支撑北京2025年率先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昌平区副区长、未来科学城工委书记杨仁全说， 生命谷实施生物技术赶超工程，加快布局基因编辑、脑科学、人工智能技术、筛选药物制药等前沿技术。能源谷聚焦绿色能源、能源科技、能源互联网等新赛道， 高教员加快高校院系学科整建制迁入，支持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建设。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丁明达介绍，怀柔科学城已经布局的29个科技设施平台中，9个土建完工，其中7个进入到科研状态。 科技设施平台集群初步形成，20个在施的科技设施平台中，9个今年年底前土建完工，11个计划明年上半年土建完工。明年呢，进入到科研状态的科技设施平台总数将达到13个以上。 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方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场景和需求为拉动，释放红利。 新华社消息，市文物局日前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契机，推进重点文物腾退和周边环境整治，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北京“十四五”期间还将创新文物开放模式，实现黄始成、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宁郡王府、贤良祠、杨娇山祠、歙县会馆等一批活化利用项目落地。据了解，北京还将对正阳门城楼进行修缮展示，同时恢复先农坛历史风貌，打造先农坛博物馆。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日前发布关于2021年本市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告。通告明确，核算2021年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和工商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时，以每月10534元作为计算基数。今年已经发养老金的，此前几个月可以补差额。同时，本市还将对因工致残1至4级工伤人员的生活护理费进行调整，调整范围是去年12月31号含12月31号前享受生活护理费待遇的工伤人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护理费低于5267元的，调整到5267元；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的，调整到4213.6元；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护理费调整到3160.2元。 北京市人大本周通过了最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即日起，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并增设了父母育儿假、延长生育假。同时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都有涉及。三孩政策对家庭和社会意味着什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5岁孩子的父亲汪先生对增设父母育儿假非常惊喜。 我觉得这个育儿假特别好，可以和周末抽一些假，国内就可以去玩了。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吧，都能够多回归家庭去陪孩子。 记者看到，这次在调整生育政策的同时，也推出了涉及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支持育儿的政策。两孩爸爸鲍先生认为，北京的居住难题是影响生育最核心的问题。 3个孩子可能会有单独的一间，再加上父母的一间，那总共就会是一个4居室。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在北京想要拥有一个4居室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去假设现有的共有产权房政府的比例更高，个人的比例更低，这样我只要满足我的居住的需求就可以。国家是否会考虑在金融的政策上，贷款比例、首付的比例能够跟进？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愿意生3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为了鼓励家庭生育，本市将女方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天增加到了60天，同时提出要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明确政府应该为受生育影响就业的女性提供公共就业服务，防止就业的性别歧视。两孩妈妈曲女士回忆自己的职场经历说， 休假的时间越长，就面临着与同事会有更大的差距，她就有更多的可替代性，回归就会更多的不适应。长时间的休假莫不如哈有一个真正的保证，比如说延长保护的时间，2年之内不能裁人，在裁人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赔偿金。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江向群坦言，如何平衡生育率与女性就业是世界难题，建议可以尝试男女同假，也就是把增加给女性的假期分摊给父母双方。 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他们男女同假，这个更加公平一些。但是应该我们在一些地区啊做这样的试点，可以探索这个问题。 江向群表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从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第4年下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开放3个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望调整生育结构，缓解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 国看到一孩的生育下降，二孩的弥补作用在增强。那么现在很多研究呢也在提出要完全放开自由的生育，这样也不会造成我们人口的膨胀， 对我们国家提高生育率有一定促进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庭对于孩子的加入都很欢迎，但也期待更多的配套政策到位，真正减轻养育压力。 我觉得三个孩子特别好，有三个孩子我们一起，我很喜欢照顾弟弟妹妹， 很喜欢孩子，然后也很期待家庭里面是生机盎然的。如果是生了第三个，这种夫妻双方，国家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税收？ 首创繁星集租房项目位于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这个以政企合作模式打造的项目将在明年五月实现第一组团的完工入住，先期会提供2000多套房源配租给签约企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记者在32平方米小开间的样板间里看到，房间采用精装修，配置了常用家电，根据年轻人群体的需求，还设计了玩具空间、筑梦乐园等不同的主题装修风格。朝阳区发改委营商环境科科长毛奔新告诉记者，这个项目建成后可提供近6500套租赁住宅，解决上万人的住房需求， 打造成为国内集体土地租赁住宅项目的这种代表性项目。该项目房源将重点用于保障我们区内的重点企业和优秀人才，包括城市运行服务保障的这些个人员，促进区域的居住平衡和产城融合。 项目户型面积区间在32平方米到89平方米，包括开间、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和集体宿舍等，月租金价格在2999元到7280元不等。项目还配建了50000平方米的生活配套设施，包括超市、洗衣房、书店、健身、餐饮休闲等。企业还可选择自营食堂、企业直达班车、共享办公空间等定制服务。某家上市公司的代表封先生在观摩项目后表示， 总体来说感觉挺符合年轻人定位的，然后包括它的装潢和里边的那个设施来说，电器啊、软装、硬装啊，挺省事的。 一家国有企业的代表刘先生告诉记者，每年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总部的同事很多，这类集体租赁项目很适合公司需求， 让大家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居住啊、互不之忧也是我们职能部门吧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首创繁星集租房项目目前只面向签约企业配租，多套起租，租金覆盖供暖费用和物业费用，租户使用水电热都执行民用价格，可按月、按季或按年缴纳租金。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本周肉蛋菜价格基本稳定。本周白条猪日均上市量比上周有明显下降，不过毛猪存栏量和白条猪的供应仍然充足。本周五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每公斤21.25元，比上月同期上涨7.59%。本周鸡蛋价格前期有所反弹，随后连续下降。蔬菜价格走势前期相对平稳，后期缓慢下降。鸡蛋和蔬菜价格同比上周都有所下降。 北京公交集团昨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通报，为方便乘客出行，从2021年12月10号首车起，561路转81路增移中途站位。具体是561路从西直河西站发出方向增设北京焦化厂站，同时配合广化大街北口开放左转。为减少线路的迂回绕行和乘客的出行时间，唐家村东行站移到路口南侧，站名调整为广化大街北口，从大北窑南发出方向不变。转81路从东小口村委会发出方向增设世华博郡小区南门站。 昨天20多组亲子家庭近50人在双秀公园园区内开展了一次冬季义务植树尽责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岁的许家恒在妈妈的指导下，在一棵大松树上挂了一个小鸟投食器， 挺高兴的，有些自豪。冬天小鸟找不到吃的就来这里，我以后也会带点吃的给他们再加点。 以后呢，我要多带他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亲身体验怎么样与大自然和谐的相处。 现场还有收集落叶堆肥、用无纺布给紫薇、梧桐穿上保暖衣等活动。科普老师陈秀海说，每次公园组织志愿活动的名额都是秒光。 这些志愿者呢，有家长带小学生的，然后还有大学生，通过公众号发布活动，每次都爆满嘛，有的时候名额不够了还会打电话说还能不能参加。 去年11月10号，双秀公园成为北京市第一家社区村级互联网+义务植树尽责基地。园长王军说， 整整一年了，我们到上一周末呢，开展了83场活动，2000多个市民参与。开展的活动有种花、种草、种树，组织市民参与除草、除虫、收拾绿地、补植，做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在食物紧缺季节投喂食物，深入社区组织志愿者进行了社区类的志愿服务。 北京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目前已经建成国家、市、区、街乡和社村5级基地36处。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4级调研员杨振威表示，它承载了国家规定的8大类尽责形式，以及北京市细化的37种尽责落地形式，为市民尽责提供了方便。 比如抚育管护、任种任养啊，参与林木绿地的劳动啊等等，把我们过去种植这些树管好，它也是公民尽责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全民义务植树开展40年来，首都各界1亿多人次，共植树2.1亿株。北京森林覆盖率由80年代初期的12.83%提高到现在的44.4%，城市绿化覆盖率由80年代初期的20.08%提高到现在的48.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6.5平方米。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环球度假区下周五起将推出首个季节性主题活动，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日体验。环球影城指定1.5日门票也开启预订。所谓1.5日门票，游客可以在购票时选定的首个入园日期下午入园，次日再次入园，价格比单日门票略贵。 西山八大处索道将于12月6号起停运，明年1月1号开机运营。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2级。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购房20多年，房产证没有着落，业主急盼问题早日解决。 说不超过3年就给我们办房产证，就这样我们就把房子买了。 追踪报道，小区外隔音板拆除容易恢复难，相关单位回复仍在协调解决中。 这最终怎么去协商，我们也只能去协调的，您再等等，他肯定得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海淀区闵庄路甲18号院的多位业主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00年前后他们购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子，当时产权单位承诺3年之内为大家办理房产证，现如今21年过去了，房产证依然没有着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通过空军指挥学院，他们那点看了他们有些宣传哈，他们就找了一个捷畅公司的委托他们设房，然后还说不超过3年就给我们办房产证，就这样我们就把房子买了。 小区业主介绍说，当时购买的房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委托北京捷畅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出售的，并且签订了房屋限售契约。当初产权单位为业主办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并承诺业主3年之内拿到房产证。最近他们才得知房屋产权已经变更了。 中途呢，空军又把它给卖给一个通江达什么公司，但他卖给这个公司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随后记者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确认了这一消息。 我们也查了，确实他这个大产权应该是办下来了，这儿也都在他们手里。 记者随后拨打了北京通江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 之后，记者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方网站查询到了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情况，显示产权正处于抵押状态。记者再次致电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了解这种情况下能否办理分户房产证。工作人员回复说， 如果开发商的大产权证有抵押的话，需要抵押权人配合才能办理。 那么在这种联系不上产权单位，抵押权人也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业主们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呢？记者向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从进行了咨询。李从表示，目前看来产权单位存在债务纠纷，业主可以尝试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债权人申请债务公司，也就是现在的产权单位通江达公司破产清算。 通过清算破产，然后走了这个程序以后，然后看看还有没有可执行财产之类的，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路。 闽庄路甲十八号院的业主们最终能否成功办理房产证，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7月15号曾经报道过，管庄乡远洋一方社区外的隔音板突然被拆除了，而小区南边50米处就是京秦铁路，24小时火车经过的噪声严重影响了居民们的正常生活。当时居民们介绍说， 比方说11点躺下了，受火车的影响根本睡不着，有时候呢5点多就被火车超越。 关于隔音板被拆除的原因，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西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排查到隔音墙有部分铁皮松动，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建议产权单位将隔音墙拆除。 因为它铁板有糟的了，然后排查出来是一个隐患。 对于铁路部门的说法，居民们表示理解，但同时也认为拆除后应该马上安装新的隔音设施，而不是放任噪音不管。报道播出后，朝阳区委给出文字回复表示，目前中联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同意委托中铁6局设计院进行隔音板项目方案设计，下一步管庄乡将继续沟通协调，紧盯隔音板建设项目进展，继续推进这一问题解决。但近日记者再次接到小区居民孙女士的电话，表示隔音设施迟迟没有安装。 后来这不都将近半年了，从拆除到现在一直就没装。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属地管庄地区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了解安装进度。工作人员回复说， 因为这安装的材料，人家现在开发商在跟那个铁路局协商，这个是您给我一个规定，说我安装什么样的材质不会被拆除，我们也只能去协调去，您再等等，他肯定得装。 这个说拆就拆但装起来却如此困难的隔音设施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品泽美丽乡村，向往生活，引领低碳出行全新时尚，汇聚京城餐饮，共享时光。建行生活 APP 立即下载注册，享100元新人福利，美好生活即刻开启。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微赞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加装分期聚会来袭，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额度最高50万，期限最长5年，更有数十家加装合作商户供您选择。农行加装分期，分担现在，分享未来。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官网。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